只不过是天真的以为，要醉得清醒又无辜的犯罪，现实的世界只有灰。坚强的太久好疲惫，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，卷来的风暴凶猛你有皱眉，死了心痛就没感觉，灰色空间我是谁，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，无路可退你是谁，怎么为我流泪，一身伤回到很久以前，我选择不恨，带着平静走远，醒来后也还是长夜，灰色空间我是谁，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，无路可退你是谁，怎么为我流泪，紧抱着我流泪， 我要你总精彩 ，Believe。 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次眺望，看

相信之

最特别的内容，非爱你不可，爱却不能退后，给我时间证明一切，让我做你未来的英雄。我的背包装满你的礼物，所以很重，爱情原来没有那么轻松。你问我说世界上什么东西我最心动，我说那应该是你的笑容，我说那应该是你的笑容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辛苦拼搏一年，春节拎着全聚德烤鸭回家过年。全聚德真空包装烤鸭，选用上乘优质原料，秉承全聚德传统烤制技艺，精心加工而成，是您回家过年孝敬父母、走亲访友的上乘之选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当你说我们都很自由，我知道你要你的自由。当你说爱情没有对错，我不会再问什么。 我选择了懂。

心也只有心动，答应我你会再找不到我的天空。 Thank you.